好，歡迎我 Touch Channel， 今個禮拜繼續啲日本嘅旅行事，都唔算應點形容咧，算係啲小節冷知識或者 是即係點樣講，大家唔會可能唔會點樣 唔會特別留意，即係你一般嚟講旅遊節目唔會特別提到嘅嘢啦。 但係即係唔係咁旅遊節目通常都係俾啲好嘅嘢俾你睇嘅嘛，唔會俾衰嘢睇嘅嘛。 係啦，即係嗱，依個就係個沖浴廁所同埋浴室。嗱，先講廁所先。其實日本而家好好多啦，我記得我阿僆仔年去日本嘅時候咧。好多地方仲有踎厕所噶， 黄色厕所 踎厕啊， 黄色咯， 系咯，哇，又是诶、大城市， 冬天嗰时好辛苦。 东京如果东京大城市咧，因为佢预你外国人咧，佢会比较多座厕， 系。 但系佢哋乡下地区，你住啲旅馆啊、民宿嗰啲咧， 系啊， 踎好多仲系踎厕啊， 踎厕。唔系依家好少少，多咗换咗 踎厕啊，痛苦咯， 系啊。 因為始終踎廁係日本嘅幾主流嘅一種 方便裝方便處清理啊嘛， 係啊， 冇咁多死角位啊嘛，你諗下啦，一沖肥兩肥就 方便洗，方便處，方便抹， 係咯， 一仲一沖搞掂啦。誒，譬如講你話坐廁嘅話，你後邊死咗啲污糟位啊，死角位 係咁，洗唔到難洗㗎。 係啊，嗱，我知咧，依樣嘢其實咧又究竟咧？个窿向前，因为你坐嗰时，呢样嘢其实有做有 啲拗叫嘅，即系大家向住屙定系向住窗屙。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厕坐厕个踎厕嗰个窿 吓， 系对住你定背住你咧？ 系啦， 呢样嘢系其实系好都系一般嚟讲， 因为佢哋通常都系向住个， 唔系向住个窿， 冲水位 系向住窿咯， 系啦，即系背住道门嘅，通常但我哋通常做法系调翻转嘅， 系调翻转噶嘛，因为点讲咧？因为我觉得对如果对对住窿嘅话咧，有乜冬瓜豆腐嘅话咧，一爆咧，哇嚟肚泻嘅时候咧系好悲作， 系见到下边， 你唔系你会觉得好 即系你正常 唔好意思啊，搞到 系啊，你正常去就冇问题，你唔正常去就。唉，都系麻。 但系咧，一般嚟讲咧，正式据我所知啊，系咪真唔知？即系因为我睇网络上讲拗过咧，一般嚟讲咧，即系老一辈人话咧，你个你系应该对住个窿嘅，因为对住窿嗰个窿，对住窿面前咧，佢嗰个有一个拱门嗰位咧， 吓 系可以借一借力嘅， 吓。 但系相比嗰要背住嘅话咧，如果 系啊，因为佢突咗出嚟，可以俾你有嘢扶住啊嘛， 系啊，同埋佢都有啲设嘅，同埋通常咧呢个个窿位都系有设嘅，咪方便揿水啊嘛，你背住揿到水啊嘛，但系你对面对住嘅话，你去完之后揿水方便啲嘅， 因为始终唔系个个脚都咁好，系咯，有啲重，好似我咁样重磅嗰啲，真系有啲辛苦咯，其实 系啊，不过不过老一辈人系本踎厕系好嘅，即系本有人系踎对踎咧系好叻嘅踎得。系尤其是入啲传统旧式嘅和厕，踎喺度睇小说又乜都有。 系佢 练惯啫嘛，啲 自由功，只脚够力咪得咯。 但系近呢十零年咧，坐厕日本流行啦，开始流行啦。就算你喺山卡地区咧，都基本上都系坐，都坐 厕。基本上好难见踎厕噶，除非即系点样啲公厕或者比较可能佢 公踎有踎有坐咯，有踎有坐两种。 或者系可能佢啲老字号店，即系啲餐，佢就话成嗰啲佢冇换。咁留翻喺度，咁咪見到咯。 所以新型嘅廁所都係坐都係 基本上都坐廁拖噶啦。如果新起嘅話，其實好少會專登有一格流毛廁。 即係 你最簡單咪 JR 嗰啲火車站咧，咪會有裝修嘅換新廁所嘅。廁所通常都係坐廁。 唔係，相明講仲有一樣就係坐廁好處就係坐廁其實佔空間比較細嘅。 嚇， 因為坐廁嘅話咧。你其實坐廁嘅話，你唔使起高一級啊嘛，因為如果你踎廁，可能會起高一級。 係因為佢要裝翻個坑喺度啊嘛。 係啊，但係相比講坐廁其實係仲要簡單啲，你整個馬桶上面啫嘛。 係啊， 相對講其實 同埋佢依家都基本上無組化噶啦，基本上佢成空運過嚟，跟住裝埋連埋上面嗰嚿沖廁嗰嚿。那個機器 係啦，嗰、啊那個桶、啊、個水桶或者有板 沖廁板咯，直情係即係有電有電供應有電插嗰啲。 嗱，依個陣間講，日本嘅電動、啊、日本嘅電動馬桶係喺個享受嚟嘅。 基本上即係新嗰啲新裝修嗰啲JR站通常有走齊曬走 有。嗱，電動馬桶就未必有，但係一般嚟講係都係用都係坐廁啦。 舊嗰啲可能冇，但係新嗰啲通常都有嘅。即係佢依家新裝修嗰啲係啊，即係裝得做好靚。 如果你想揾啲坐踎廁啫。最容易揾到踎廁就咩？山卡拉有廁所嘅火車 啊，系啊， 嗰啲地方踎廁嘅。 喂，舊式火車用踎廁噶嘛？ 系啊， 系啊，啱啊。 嗰啲佢仲冇事噶，因为我有一次， 依家你新火车都少见啦，通常佢翻新咗或者 新嗰次漆系啲全部呢十零年全部翻新晒， 新头入嗰啲新头嗰啲都应该冇啦。 虽然我有好似呢几年有冇见过，因为呢几年新嗰次坐比较少，所以唔好挂，但系多数都系坐噶啦。 通常坐次拖啊，喺度见冇啦。 但系上世纪我坐新嗰次仲系再坐火车仲系有冇事啊？即仲系一几头一几毛钱就头痕噶啦。因为你火车摇下摇下摇下，你搵嘢你死揸住， 扶 系啊！你机身跌咗地，即系掂到唔应该掂到地方。 系咁，你比如话冬天就慢啲嘅，多系。 冬天多衫啊，除衫。 夏天就好少少嘅，可能系。 最紧要最紧要架车刮刮噶咯，你又好路咁去维持平衡喎。 系。我相信新干线又好少少，香港性架车个行比较稳定少少嘅。 稳定啲，但系你 冇嗰啲特级或者即系香港火车咁扭教嘅。 嗱，嗰新干线厕所咧。嗱，升降厕一般嚟，佢咧就两种嘅，一种咧就普通厕所啦，即系而家有冇升降厕所都坐厕啦。另一种就咩咧？ 尿兜咯， 尿兜好妙嘅， 男性专用尿兜， 好细个嘅，基本上你肥啲都入去唔到嘅嗰只嘢，唔系肥啲闩到门。 佢攞位攞到尽噶嘛，基本上系。 基本上你入咗去嘅话咧，好耐先闩咗道门。 佢系即系将多余空间再摆多个尿兜，等你可以。 系啦，然后咧外面见到你后面枕嘅。 吓， 你咧？稍微即系好似我咁大份人咧，入咗去嘅话咧，哇喐都喐唔到噶，你绝对冇可能射湿鞋咁滞嘅，因为你基本上贴住尿兜 噶嘛，贴住尿兜噶嘛，基本上系啊。 但系就好难去，超辛苦嘅。 咁冇嘅，咁你好过真系好过排好耐先去到。 不过印象中新干线嘅厕所又唔系话新干线厕所又唔系话真系好快人丁兴旺，基本上真系等一等有噶啦。 等一等有嘅，通常都唔会太多。 好难，好少见话会有人排长龙嘅。 因为应该大多短途可能上落车嗰时 先。讲真，十分钟一个站。或者就有半个钟头，讲真，你忍到你唔系飞机嘛？飞机嘅话， 你长途唔系，即系你长途可能零计，即系可能中间你大阪去东京，可能中间你喺名古屋落，即系嗰度咁上下，嗰个去跟住再坐翻。 同埋飞机啊，讲真，除非你话坐十几钟头飞机，唔系话四个钟头啊，由香港去东京啊，你可以唔去厕所啦？你上飞机前去干净啫， 可以嘅。 一上飞机，落飞机再去过， 通常我都去一次嘅。 我近年都好少去飛廁所，因為通常一上機而去乾乾淨淨，又飛瞓，跟住落機先去落機，機完去廁所唔使煩。 咁啊最好啦，咁就 唔使去機，因為機飛機廁所又係飛相對好啲嘅，飛機廁所比較闊啲，但都係逼嘅啦。嗱，咁啊飛新幹線咧，通常就咁樣嘅，廁所一個小廁所有洗手盤嘅，跟住出面有一個叫化佢個洗面所，俾洗面嘅，因為我覺得幾好嘅有時。坐车坐牛晒嘅话咧，坐几个钟头火车咧，洗个面有地方俾洗个面又舒服啲嘅。同埋洗面所系有插苏话到明噶。 同埋通常隔篱所有应该有个烟房喺度嘅。 而家少啦，因为日本而家会好似越嚟越文明啦，烟房少咗啊。 唔系，即系点样讲啊？佢系隔住唔知 几个街 个咯，即系佢系一卡十六之后好似有两即系 两三卡先有一个， 得两个，唔知呢度少得两个就好似啦，直头头尾中都有一个咁样。 好妙噶， 三卡同埋十几度大概，好 系咯，通常两个度啦， 唔多嘅系啊。 所以你食烟嘅话，你自己系 通常都会见到，我通常都我经过都见到嘅。 你食烟一定要揾自己揾定啲边位边有卡，你自己认噶呢啲嘅。唔系话你坐你唔系你几个钟头你唔你冇你断烟你几系嘢噶。嗱洗面嗱仲有嘅洗面所咧，佢会有插梳俾插风筒。我心谂你唔会喺度插风筒啊，插梳跑剃梳系嘛？但佢有个插梳俾你就话咗明啦，即系插风筒啊。 O、okay. K， 你拆风筒做咩咧？我唔系好明白，到而家都唔系好明嘅个风筒，个风筒电位 又未去到咁嘅地步啊！即系长途到咁嘅地步，即系顶尽你坐博多坐到去东京，最多咪四五个钟， 咪就系顶尽四个钟啫嘛！你除非系东京坐到九，除非由东京坐 Hitachi 坐到九州，坐到博多啫。 唔系，头先咪讲咯，我咪讲。 但系但系问题一般嚟讲，好少人 好难会坐飞机嘅。你咁情况嘅话，你 坐飞机好过啦，七个钟， 你仲挨新干线。 咪咗，由東京博多， 好似即系大去大阪好久啊！新幹線 新幹線嘅話咧，由東京大阪嘅啫，由大阪去博多，即系依家四個鐘頭，你扣咗去機場啊，等機 K 卡嘅，其實差唔多， 系咯，即系咁樣贏飛機啫嘛。 飛機佢四日本人就所謂三小時生活圈就咁樣啫嘛，坐火三小時內三小時左右嘅車程嘅話咧， 系啊， 火車係優勝過飛機嘅， 系啊，但系你超過三小時，基本上就坐飛機算啦， 因為扣咗去機場 K 卡嘅， 同埋最緊要飛機平過新幹線 啊嘛，飛機貴嘅，好貴噶，2万。英噶坐一转，如果远程嘅话， 新干线都差唔多。 两万英咯， 系啊， 由东京去由东京去大阪。 唔系，同埋如果你飞机有特价啊，万 一万英啫嘛，平一半咋。 系咯，好似有咩噶嘛，有指定价钱噶嘛，啲 烧咩休特惠休惠休惠假咁啊？ 超割十四日割廿一日割七日割， 系咯， 即系割瘾啊！即系打折 日， 七日十四日廿一日就同埋啲冷门时间，即系话朝头早六点钟咧，带住去机场嘅话， 当然啦，当然啦，即系你敲人哋唔敲嘅时间，佢梗系会平。 我成日敲依个冷门班噶啦， 系 嗱，讲翻厕所，讲翻厕所啦。一般而家嗱，头先我讲嘅就叫做电动马桶啦。而家基本上稍有私人，一般嚟讲旅馆咧， 旅馆通 有私人厕所都有噶啦。 就算系啲好噏得嘅旅馆都有机会出现。 好似我住南先住嗰间 Hikari 咧，就佢系私佢公嘅厕所嘅，但系佢都有个佢马桶都系依电动厕动电动马桶。 系啊，即系佢系最多系噏得少少，可能净系加个电动马桶就算，即系嗰个嘢本身唔满咁样嘅啫。 但系而家都一般嚟讲， 但系都好够用嘅，都 好简单，一次拉暖嘅 系。 依样嘢好重要。 冬天嚟讲，即系 冬天嗱，因为香港 好鬼冻嘅 嘢。因为相对嚟讲，其实由于我住旅馆，通常都会开暖气咧，就相对我冇咁明显。但系如果你有一民居咁样，你冇暖气嘅话，哇！你屁冻冰，你热屁股坐个冻冰嘅厕玩到几系嘢啊！ 再通常厕所都未必有嘅， 成个弹气冻到你， 可能就系暖板算数， 暖厕板啦。跟住咧就喷水清洗， 冲水啦， 两嘢嘅，一个佢咧就话，一个咧就俾提。一个冲屁股，基本上咧冲边嘅位置纯粹睇你个屁股大唔大啫。因为嗰阵有啲人屁股，嗰阵有啲人屁股细嘅话，佢就位啊嘛。如果冲俾提嗰阵，有啲人冲俾提， 你俾提唔系女性用嘅，我就 俾提冲俾提冲边，即系女士知道冲俾提冲边度啦。咁男士唔知道，亦都冇需要知啦。 系咯， 但系通常就系、是，总之揿咗个掣，佢冲个位置啱啱好，冲到你，冲你需要冲地方，就咁样咯。仲有啊。依啲有依个冲水咧，系有暖水功能噶， 可以调校温度嘅， 可以调校温度 啦。调校呢个输出，呢个输出嘅，即系劲啲同埋弱啲咁样。 系，同埋系好爽嘅，因为冲完之后，因为佢帮你洗得干干净净， 帮你肥啊嘛，咁你唔使抹啊嘛。唔系你又唔使惊整损嗰度。 同埋最紧就系冲到干干净，同埋就系核突啲讲句，清水灌肠、洗肠功能。系噶，因为水好猛噶。如果 系都少少嘅，即系如果你万一真系有啲便秘嘅迹象嘅话，可以试一试。 佢因为佢水其实水力都 啡，可唔可以打 好猛噶？佢冲入去，佢冲入咗喺屁股度咧，有洗肾功能噶。 应该可以打散啲排便呢个。 系啊，所以有时咧，如果好唔舒服想去之后，有时咧我又冲，跟住冲场，哇，爽到不得。所以咧，去日本咧去厕所系一个享受嚟噶，我觉得乐趣嚟噶。到而家仍然觉得去日本去厕所，哇正！ 系啊，我觉得最正系呢样嘢咯，即系 香港 就你就算平价旅馆，平价旅馆都有机会坐。 我就唔明香，不过香港就麻烦，因为装呢啲 因为佢系日本规格嚟嘅，应该就同埋因为可能佢一电又好，啲咩啲机电规格又好，可能都系跟日本嗰边嘅。香港嗰边如果要嘅话，可能又要 香港好似唔系香港有电动厕板，但系香港唔流行咯，因为 我唔知啊，即系可能会啲规格。上面即 系同埋应该讲就佢整厕所时，可能一早已经系预定咗要装插苏啊、水管嗰啲嘢。香港就冇呢样嘢，香港 系啊，即系佢要另行有 一配套啊嘛。 系啊，淡水啊， 即系翻就嚟话，香港一般要讲一般住宅， 但系通常香港唔会有电掣噶嘛，厕所 麻系咯，冇电掣嘅话，你搭线咯，麻烦咯， 拉 工程咯， 拖板。 咁如果有新嗰啲住宅啦，即系简单我香港买唔起嘅住宅咧， 啲阿伯问啊， 嗰啲咧。即系嗰啲咩叫上车首选啊、批发特价啲嗰啲咁嘅住宅咧，个厕所佢可能就新式就会可能预你有预你装电动厕板， 有机会嘅。 但系如果你搬旧式嚟公屋啊居屋嗰啲咧，唔使问啦，你装嘅话咧就你搵师傅同拉条电线，拉 上厕所先啦。 哇，大工程咯！但系用过之后你发现系享受嚟嘅，有时冬即系冰冰去厕所啦，一坐哇爽晒，爽爆。 系。 依样嘢话系，依样系去厕所，日本去厕所，我 觉得基本上都高覆盖都几好啊！依家嚟讲，依个即系就算你 厕所， 我行过冇，即系 甚至 郊外嘅某间便利店，即系我唔系市中心啊，已经系即系公路中间有间便利店。 便利店嗱，便利店难讲啲啊，因为便利店未必有咁服务，因为便利店有个我去好多唔少便利店。 咁系即系可能啱啱撞正嗰间比较耐啲啫。 我喺便利店咧踎次嘅，我去唔少地方踎次嘅。 但系即系如果佢可能新少少真气嗰啲，或者啱啱装修嗰啲，基本上都系。 但系基本上，但系去通常你便利店嗰啲厕所咧，咪交水费去搞嘅，你唔理佢咧，佢有冇唔关事啦。 唔系咁有阵时都唔未必系嘅，即系真系咁啱人有生急，你又搵唔到厕所嗰阵时，咁你哋一个好好好帮手嚟嘅。 系啊，不过去厕所咧就是、因为日本嘅 而家其實都而家嗱，唔好講新宿嗰啲大閘，因為佢人山人海，人流佢嘅人流已經足以破壞咗佢個污糟乾淨。但如果你一般嚟講，一般車站廁所其實相對乾淨嘅，係比佢嗱 少人用心對就會好啲。尤其是又係嗰啲新裝啱啱裝修完冇幾耐嗰啲即係鄉郊站啊，叫我稱我所謂嘅 新嘢。同埋一般應該咁講就係 即係其他嗰邊嗰啲啦， 唔好講新宿嗰個站啊，新宿嗰站嘅廁所唔會冇期待，因為一日成千萬人， 你 出嚟咗， 新宿太高，邊 可能乾淨？ 你唔使諗啊，呢樣嘢就 係點？你乜冇人覺得人流太多咧？咁多人用，但如果你話好似一般新嗰就係話最簡單嘅例子就係最高喺今日嘅嗰個高崗市新高崗。新高崗，因為佢個站係用嚟俾新幹線過噶嘛，不過新幹線嘅新站嚟嘅，咁始終咪乾淨咯。同埋個站幾多人去啫？個站 都高崗都乾淨嘅，其實都唔係太多人嘅。 個站已經少人用啦，個站嘅人又人又少人用， 即係菠蘿個人流， 人流少嘛， 低佢低好多就好嘅呢方面就。 係啊，佢始終乾淨過你屋企啊。是不是是绝对干净过我屋企我因为我因为我每日洗厕所但他又洗厕所嘛不知道一日洗几次呢、 都是啊即真的洗到低又就相对地咩咯即好啲咯。 我咩呀 即是代价嚟嘅呢啲。 咁是㗎啦。咁去日本有日本呢同埋日本一样就是在日本呢搵垃圾桶就好麻烦嘅。可能行几公里搵到垃圾桶。 厕所应该就相对好啲嘅。 但日本呢搵厕所根本就最优街喺咗緊。就算 正常你都唔会走去民居嗰啲地方㗎啦通常都可能係唔係商店街就或者啊可能商店街好麻就有机会。 商店街难但是当然餐 厅。商店街因为啲細铺啊即係唔係大商场咁样有厕所成嗰啲呢相对地会比较难搵即係又可能要。 商场一定有商店街嘅话就搵餐最好搵餐厅。餐厅嘅话你会食嘢跟住成为厕所囉。 都可以嘅其实都係啊或者咩囉你喺車站去定先咯， 係啊， 即係出咗之前搞掂 不過日本嚟講揾廁所係絕對唔難，因為日本人係我成日覺得日本人佢絕對佢有廁所恐懼症嘅，佢覺得揾唔到廁所佢揾唔到好大鑊嘅，所以日本你揾廁所嘅話咧，你從來你係唔需要擔心日本肚屙時揾到廁所嘅，周圍都有廁所，周圍就係佢啲舊事好明顯，一睇得到。 最緊要係即係相對嚟冇污糟叫。 好乾淨， 即係有啲入個別冇計啦，即係始終即係可能即係人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即係冇法咧。 嗱，而家又現代化啦，就沙筆啊、麥當勞嗰啲廁所咧就一定去噶啦，因為而家諗啊，就 但係嗰啲反而你要睇真係睇地方喎。如果你嗰間嗰個鋪窄嘅話，那個廁所都唔係啱啊，舒服得好多。 連桂小五郎嘅故鄉啊，嗰、那個城市啊，唔記得咗咩事，又唔記得咗嗰個市。都有 Starbucks 同麦当劳啦， 迪士啊， 都有麦当劳，都有麦当劳啦。 我想讲出云，不过应该迪士。 出云有 Starbucks 都有厕所嘅，都干净嘅，都唔够嘅，去过嘅。因为睇下嘅厕所系啊，系因为一个城市文明咧，睇佢厕所其实好，你喺我你可以知道噶啦。Starbucks 厕所就好细到又嗰你转个身都转唔到嘅，但系好干净。佢即系用，因为沙巴本身地方系细啦。 吓，系啊，咁、你喺大城市嗰啲铺，你用尽每一寸空间，一系就向上伸展，咁一系就咩咯，系咯。 相对咁，麦当劳厕所比较大啲，相对，但沙巴啊， 喺个楼层设计嘅就冇办法。 相对嚟讲系大啲，因为日本啲除非话东京嗰啲细地方啫，唔系。 东京冇计啦，东京真系即系穿金，系咯，同香港一样，佢穿金赤土。 但如果去到啲东京以外地方咧？等行一间麦当劳都占成 啊，好啲嘅。咁你其他地方系咯，即系欧力有欧力嘅地方都唔会太差嘅。 嗱，日本咧一样好多年前已经有噶啦，自用洗手机、自用洗手啊，自用但系乜都自用噶啦。基本上你系完全唔需要只手掂到任何嘢，就全部出晒碱液啊，咩俾洗手嘅吹风乜都除晒。 系， 因为系好方便嘅，系好多年之咁样，就系好似唔知十几年前，好似我去日本，我拎只日本已经系咁样啦，好先进。 佢啲厕所嗰啲技啲咩啊？ 佢其实好先进， 系啊，即系佢本身基本上有厂， 同埋音机有所谓音机啊，男厕都有啊， 吓男厕 都见过啊， 唔 使 系嘛，唔系即系我知有机人，但系我觉得男人唔使玩啲咁嘅嘢啊。 有一次我系嗱，所谓音机就咩？日本人咧其实好怕尴尬 嘅，呢个行事嘅声音， 日本人好怕尴尬嘅，佢觉得嘢去厕所啲声音咧，即系啲物体跌落水声音咧，佢会觉得咩听到佢咧，佢揿个掣就喺水冲水声啊， 空气发出空气声音， 空气咧就遮咗嗰啲声音，等你冇咁尴尬嘅。 系啦， 咁我一次我去有一次我唔记得 水声咯，通常水声 咁有一次我唔记得边度，东京嚟嘅，我唔记得咗边度啦。咁我去到咦， 阴机吓，男超有顺手装埋啊？ 好似系有噶。 因为其实男人都怕尴尬，不过我印象中我唔会，我又好难想象，因为我最 惊。我又唔 high 呢样嘢咯，即系可能有啲人 女士就会 high 嘅，女士就真系好介意嘅。嗱、啊， 我可能有啲比较纤细嘅，我唔知啦，系咪啊？ 唔知啦，但女士就好尴尬。 咁冇啦，即系知得个知字咯，即系嗰啲功能基本上我都即系正常我都唔会用，除非好奇。 一般系真系呢样嘢噶，一般去厕所嗱， 去厕所讲冲凉咯。 嗱，唔系温泉冲凉啫。 冲凉啊，唔系公共浴室咩？ 嗱，公共室咧最嗱上公共室咧就系俾日本动漫画就七十年代咧神格化嘅，但日本而家你要揾公共室系好难嘅，大都市。 大都市真系唔系嗰阵时咩嘛？嗰阵时 去旧区揾咯， 系啊， 因为好旧区穷区佢仲有，因为旧区穷区咧嗰啲公寓咧系仲有啲公寓仲系未有浴室噶。 系啊，要可能要自己走落去附近冲凉。 我自己今集试过就系揾到就啱用咗嘅浴室就走去试佢冲佢嘅，就真系好似日本咁样有木柜喺度入去摆啲钱，然后就租埋佢又俾毛巾租嘅，即系冇毛巾啊加番碱咧佢俾租嘅，又去冲凉。冲完出翻嚟，跟住好就系一间大有个浴缸咁样冲啦，真系完全好似你睇漫画动画嗰种式咁样嘅。 咁一个个格咁样冲凉啫嘛，即系冲凉一个有个花洒有张凳咁样坐喺度， 再出干净又冲， 跟住浸中间再入边个浴场度。 啊，浸完之后出翻嚟，跟住 咧最简单噶呢啲就， 跟住咧就攞百英买樽牛奶饮完，呢个系仪式嚟嘅， 系啦。即系唔一定纯牛奶嘅，可能 猪肉牛奶、咖啡牛奶咯， 乜都系啊，总之牛奶 系仪式嚟嘅。依家喺日又俾日本动漫画教坏咗，就系无啦变咗种 剧，就完全饮牛奶噶， 莫名其妙嘅仪式嚟嘅一个系。咁我就系浸温咁咧，嗰日冲凉咧，我成日今日就系冲，我成日啱啱就系，因为我唔记得带番紧，我借咗番紧。咁我嗰个话个番紧我，我话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带番紧噶，我咪用啦。你知外国人可以，因为佢有外国人啦，因为咁啊，我见到就系，其实我嗰时唔系特别想冲凉，但系。入正式日本澡堂啊，大佬！俾你遇到，梗你唔去冲凌，大佬已经 真系冇机会嘅。我依家其实发觉真系大佬市，我真系有啲困难嘅。 大佬市，大一来就系而家嘅建筑物，多数系自己浴室。 系啊， 同埋 就算酒店本身可能都有浴场啊，同你讲。 系啊，所以好难有机会见到一个传统日本浴室。而家我梗系唔知，应该仲喺度。金泽就相对讲应该仲喺度。佢嗰间浴室喺咩？喺金泽嗰条古街嗰度附近咋？ 哦，嗰度咁嗰度就。正常啦、 啊，系啊，嗰啲嘢 应该又无咗冇变，又应该差， 应该仲喺度嘅，因为嗰带其实好少变化嘅， 都唔系，即系今日大泛黄系另一边啫嘛，喺仁坊嗰边啫嘛，唔系呢边， 但系佢嗰边系嗰，因为始终系古迹街，古迹街嘛，我哋话 附近应该唔会点变， 小京都，今日小京都啊嘛，嗰条街已经冇文化保护得几好，应该仲喺度嘅嗰度，但系冇上次冇去冇留意啦，上次就， 咁、啊、你冲凉咁，即系依家啲酒店通常即系嗱、啊，如果有冇独立浴室嘅话咧，即系。即系可能低个规模率独立浴室嘅话咧，咁可能楼下都有个大浴场俾你嘅。 如果最穷嗰啲，即系连浴室都冇，即系你住太子啊，或者住东欣， 唔系佢都有浴室嘅，但系都系要公用公，即系公共用嘅，即系可能 澡堂 大公共澡堂， 一个坐一个细嘅澡堂，一个浴室，咁咧就有四五人喺，俾开四五人一齐 冲冲身，有个叫做下样嘅温泉仔。 坐五六个人到啦， 系啊，即 系唔好话都几深嘅，其实系你 系三，即系佢俾起码浸到头啊嘛，要 可以浸到膊头咯， 系啊，俾你全身浸晒啊嘛，可以俾你 好舒服嘅，有时咧行成身行，可能行好攰咧，浸到散爽咋， 系啊，咁即系叫咩咯，即系平价享受好过冇咁样叫， 唔系其实舒服噶，嗱、啊、有啲酒店咧就话明温泉酒店相对咁贵啲啦，佢就引温泉水嘅，虽然话有温泉，但系其实就引温泉水出嚟，室内嘅。咁又冇所谓，其实冇所谓。讲真，有几多真系露天温泉啦？你讲真，你七八千一个 露天温泉，你要去郊外噶啦，你城市骑男。 坐一个钟头巴士，跟住再坐，跟住又再行十几分钟。 就算大江湖，你都喺台上嘅边缘啦，系嘛？ 系啊，我自己札幌嗰个系坐一个钟头巴士定山溪，再行十五分钟上去先浸。 如果东京相对比较近啲，咪富士山嗰边咯。 系咯。 你去海湖附近应该有都有啲温泉噶，嗰啲咪算相对容易去咯。 四角嘅温泉就喺松山咯，佢就室内嘅，但系嗰个温泉就百年老店嚟嘅。 关西就有马温泉咯， 系啦，百年老店嚟嘅。因为嗰个咧就话明，嗰个温泉咧，因为通常嚟讲，日本温泉两种，一种咧就系连埋住宿啦，温泉酒店啦，一种咧净系俾浸嘅 服务咁样咯。 咁我去嗰间就净系浸嘅。 佢就入到去，俾只系贵一千 yen 到嘅，就俾条毛巾你。 大概咯，差唔多咯。依家佢要即系有啲， 就有啲似有啲千 yen 嘅，即系所谓日归温泉啊，即系冇得住嘅，即系靓嗰啲一千 yen 到啦，呢个差唔多价噶啦。 系啊， 如果平啲嘅就500 yen， 嗯，差唔多咯， 500 yen， 差唔多咯。 咁你归温泉就入去。佢俾毛巾你，然后你俾翻间，即系毛巾翻间一个温泉啫。 我唔系翻间，佢通常佢依家用简易袋底噶啦。 但系佢俾翻间嚟，而家俾个细翻间仔你嘅。 啊，我都会有啲会嘅。 咁俾个细翻间，咪冲佢咧，首先就冲完之后，佢就俾个大厅你，咁咧就俾杯茶，俾件小一件好细点心俾你坐喺度休息。 啊、 因为浸完温泉，其实个人咧系晕陀陀嘅，啲水热到你。 系啊系啊， 我试过一次，我好似有冇讲？ 现代少少咪咩咯，用自饭机嗰啲，自己搞掂咯。或者 但系佢咧就，但系嗰间温泉嗰个，因为佢始终系老牌就 系。我老牌系老牌嗰啲就系。 佢就你坐喺度，跟住嗰个佢职员嗰啲职员咧就会攞就送俾杯茶你，俾个小点心俾你，咁咪坐喺度纳凉啦。 吓、 啊！我啲菜我 炒头咯， 系啊，因为嗰次好有 feel 噶。我坐喺度。一路饮住杯茶，跟住望住条街，好似着住浴袍，着住浴袍嘅女仔行嚟行去，哇 ！feel 到，仲有嗰个大厅嗰宴会厅咧，木造栏杆，挨喺木造栏杆度，跟住望住条街，着住和服女仔行，着浴衣度行嚟行去，哇 ！feel 好 feel 不得了， 系啊， 即系人生， 系咯， 人生享受嚟嘅， 系啊。 你嗰次 我情况就咩咯？即系我因为啱啱嗰次旅行，我又去过一次喺白滨。 哦， 白滨就即系点样喺个渔市场隔篱嗰间，咁基本上即系现代化啲嘅，都系即系冲即系俾条毛巾，好似要 俾钱嘅 租嘅，系另外租，不过唔紧要啦，都系1000到，咁咧就入去浸，又去冲，跟冲完之后又系坐，好鬼舒服。 系啊，即系最紧要。 不过波唔同嘅，可能即系佢有啲游戏机，有电视俾你睇咁样嘅，咁游戏机就俾钱啦。同埋即系都系啦，即系如果要嘢饮要食嘅。 嗱、啊，有游戏机好重要嘅。我喺清心咧，佢因为清心有嘅市民温泉咧就是、 通常有太古啊。 嗱，清心咧市民温泉咧，佢咧就连住一间旅馆嘅。咁、你如果住一间旅馆咧，就可以免费用嗰个温泉。 吓、 咁清心市民温泉咧就系佢一次大型大澡堂有几个池嘅。吓咩有冷池啊？啲大池、 冷池啊，跟住啲泡池，即 系啦。咁咧佢仲有一个细地方，就开一个细室落外嘅地方，有个小型话就话室外温泉就咩？喺话有露天区，喺露天区整个小 即系露天啫，其实系 啦，俾冲凉嘅。嗰、那个啫，因为佢真系好大，因为个咁嗰个温泉嗰、那个浴场可唔可以大到50-60人一齐用？佢都唔 差唔多嘅，其实 好大噶。 咁即系如果带上嚟，可以真系可以十几个池喺度。 系啊，咁咧冲完温泉就落去下面，咁咧就喺下面有游戏机啊，啲好老有旧游戏机啊，跟住有地方俾坐喺度休息嘅。 咪够玩就算噶啦。 因为同埋因为嗰个温泉咧就包埋嗰间旅馆餐厅，咁朝头早咧就喺个食埋早餐嘅嗰度。 即系佢包埋食物 好咯。系啊，那个即系如果你清心住嗰度咧，如果个冇嗰个冇房就话，但如果有房，嗰、那个系绝对值得住嘅嗰间系。因为清心市区咧，商务旅馆系得嗰两间嘅啫，一间远啲，一间近，一间远啲，一间就远就近车站。 吓， 近车站嗰间就正在近，因为佢就系望车站嘅。 吓， 一间莲温泉嗰间就行得比较远，但系莲温泉。但系咧两间其实清心嗰间上年讲话，好似以前都讲过嘅。清心市民温泉嗰间嘅市民温泉嗰间旅馆咧，啲早餐正到不得了，哇！未试过食出冇旅馆早餐咁丰富噶， 吓， 哇！要哇，使乜咁丰富啊？40-50样一早，大佬早餐啫，吓，你唔使咁豪啊嘛？即系一般嚟讲，早餐你有啲饭，有啲饭，有啲菜，有沙律俾我收货噶啦， 系咯， 几豪华，有雪糕，有沙律，有便咩，有包，有饭，跟住有啲肉咁咧，哇！豪华不得了， 系咯。 中有仲有燒賣啊，乜都有啊， 犀利， 好豪華，清心明曬，食到你啊！食完之後，我係 咁，佢反正有啲材料喺度，佢 係啊， 都唔怕用嘅。 我食翻係嘛，鄉下地區咧， 當地 成本平啊嘛，當地 佢運費貴啫嘛，其實佢如果本地唔平唔貴噶，其實。 系啊，哇，几豪华啊！真系， 所以你要食名餐就是去当地。嗱， 嗰个云嘅温泉咧，就头先讲定山溪，因为佢真系露天温泉嚟嘅。佢就我嗰时落紧雪，咁、我就做露天温泉。一落雪嘅话咧，虽然你知，因为通常你浸温泉咧，如果你啲血唔上头嘅话咧，唔觉噶嘛。咁、我第一次去浸温露天温泉，你又望住雪山露天温泉，哇，美景靓到震嗰只。咁我梗系浸到够，浸咗成45分钟。 系啊， 好啊，浸4分钟出嚟，未出有事出嚟先，跟住抹晒身就出嚟，跟住坐喺个休息室度嚟了啦，跟住嘣一声成个人瘫喺度喐唔到，啲血上头啦。时间差攻击， 我喺度唞咗成十五分钟先至正常翻。另一次咧就鹿儿岛浸温泉嘅，就是、市民温泉啦，佢就唔系露天嘅，个池都系嗰硫磺池，即系你即系黄啲池水咧有颜色嘅， 系啊系啊。 咁啊个池咧就就六百英就即系市民温泉啦。遥望喺英岛， 咦？ 你遥望成个鹿儿岛市嘅落地大玻璃。哇！使唔使咁豪迈奔放啊？ 靓靓嘅地方， 风景靓到不得了 啊！或者海边咁样噶啦。 因为佢个风景就咩？遥望成个鹿儿岛啊，喺英岛啊。去呢、這个啊，我去英岛咧，嗰次去英岛咧，最大的收获就系个温泉。 哈哈！ 有咩温泉？有几豪迈奔放啊？好似关铺咁样，赤条条咁样，跟住喺浴池度望住成个鹿儿岛市。几好几爽啊，爽爆其实，依样嘢真嘅。不过温泉就本温泉就难即嗱，一次温泉就喺红野本宫嘅，嗰度就系、是、 你要去好嘅温泉，通常都要远少少地方噶啦。 系啊，先坐翻火车再坐 翻。你咁近，即系通常都比较都市化，或者即系比较即系点样讲啊，细少少平民化啲。 系咧，应该讲就系你想诶搵好温泉，冷嘅所谓嘅备汤嘅话咧。系要时间嗱，红野嗰个有个温泉去唔到嘅，嗰次就佢有一个叫佢温泉就咩河个温泉泉眼喺河底度，冬天啲河水浅咗啦，个泉眼露出嚟就有温泉。但系我去嗰时啱好嗰日落咗大雨，冇计，结果我就去附近一啲市民温泉浸，好细嘅温泉仔照冲，嗰度好多温泉噶，红野本宫嗰头又系温泉乡嚟嘅，去过嗰度咧，你系好易搵到温泉嘅。就有好有啲咩百年老几百年嘅老泉眼都有，又系好值得去嘅。即系如果你唔怕偏僻，你坐可以去坐去由大阪坐车南下，去唔新宫三宫咧，跟住再转去红野本宫线坐上山一个钟头，但来回就可唔可成三四个钟？ 嗯， 但系睇中唔睇系温泉迷啦，温泉迷值得去嘅。 系， 至于又系几个，因为其实关东地区要搵靓温泉系难啲。 北陆咯，头先你讲 北陆咯， 金泽咯， 但金泽都相对咁，哇、啊，金泽温泉贵咯，因为金泽佢系金泽嗰啲 咧，买要呢、這个买呢个做咩噶嘛，做宣传噶嘛，即系唔好话金泽啦，即系你附近， 因为金泽 佢我唔记得福醒定系， 因为金泽其实佢因为佢今日系传统以来，所以佢贵，有钱到温泉乡 啊，系啊， 所以佢 加温泉都系咯， 加所以佢加学温泉系好贵下嘅，但系去嗰啲温泉通常就唔系传统嘅，即系叫平民温泉区，相对比较平。当然啦，你温泉如果住温泉旅馆，咁等闲两三万一落楼就依样就走唔甩噶啦。 正路啊， 两日一夜食个包你早晚餐，冇两万一就。 最系豪华，一定豪华，你放心，一定唔会。 不过一个人，我妹去日本时试过，但我就冇啦，因为我只一条友去的话咧，你觉得咁豪华好戆居嘅，一条友对只咁豪华菜嘅话，你会觉得更加悲惨嘅，我觉得更加凄凉。咁啊，算数啦，一个人就平民温泉冲咪得咯。最紧就温冲温泉嗰啲爽法啫，即系冲温泉咧，气氛仲要一切。我觉得系讲，除非又系浸嘅啫，唔系嘅话，佢咩温泉嗰啲治疗效果对你讲，你影响唔大啦。冇，因为遥望雪山，我试过系啊，洞爷湖温泉啦、 啊，吓， 我试过去洞爷湖，特登浸温泉，遥望成个洞爷湖，哇，风正爆，又系气氛杀晒嗰只嚟嘅。北海道好多避，北海道好多温泉嘅，又去北海道嘅话，你搵啲温泉系好过瘾嘅。好啦，咁今次差唔多啦，温泉就 系咯。 温泉其实好多，温泉其实仲有啲嘢讲啊，不过谂下先啦。温泉有机会再讲， 之后再讲啦。 系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希望可以讲下今次神户马拉松，希望今次能破到最佳纪录啦。 OK， 同埋下个礼拜应该睇埋光美啊，我喺日本睇光美嘅， 唔系喺咩 Only Q 啊咩？ 我呢Q 啊。好啦，咁下个礼拜就睇下有咩好消息啦。 OK， 好，拜拜。